校里面， 一个水校里面，学校里面， 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孩， 一个唔够十岁嘅细路女， 在学校里面的走道上走的时候， 喺十岁嘅呢个喺个学校嘅呢个巷里面走嘅时候， 突然背后有一跳出来一个穿黑衣的人， 突然之间咧喺后面咧有一个黑衣人咧跳出嚟， 把他用刀把他给喉咙给切断了， 用刀咧将佢嘅喉咙割破。 这个案件马上被破了， 这个案件即刻就被破案了， 这个人马上被抓起来了， 这个人呢个被即刻被捉咗， 没有任何理由， 冇咩理由嘅， 他还是个这个学校里面的老校友， 这个是一个学校里面的校友嚟嘅添， 他对这个孩子也不认识， 亦都唔识个细路仔， 他也没有神经病， 佢亦都冇咩嘅特别 神经， 冇咩神经病。 可是他为什么要杀这个孩子？ 佢点解要杀呢个细路仔？ 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了？ 到底我哋呢个社会发生咩事啊？ 这是在台湾，我心里面感到整个台湾人为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气愤。 整个台湾里面嘅居民都问呢件事感到非常之嘅愤怒， 也对这个社会感到非常的不平静， 亦都为到整个社会咧感到非常之心里面系不平静。 这个社会发生什么事情？ 究竟我哋呢个社会发生咩事？ 我回到了北美， 跟住我哋翻到北美洲， 不到一个星期， 亦都收到另一个信息啦。 不到一个星期， 唔够一个星期， 听到一个消息， 收到一个消息， 美国同性恋合法化， 美国同性恋合法化， 哇！这个是这一连串的信息， 一连串嘅呢啲嘅信息， 都让我真正的深深的感受到， 都令我深深嘅感受到， 这个社会在越来越混乱。 这个社会越来越混乱， 道德品质越来越败坏， 道德品质越来越败坏， 我们怎么样的来拯救这个社会， 怎样来拯救这个社会呢？ 我们怎么来扶起这个社会的正气， 怎样来扶植这个社会的正气呢？ 刚才我们读到第一段经文， 刚才我们读过一段经文， 唯有耶稣基督是拯救， 唯有基督耶稣是拯救， 靠人绝对不行， 靠人的话绝对不行， 人在撒旦魔鬼的控制当中， 人在撒旦魔鬼的控制里面， 人心都是邪恶的， 人心都是邪恶的， 自从人远离神以后， 自我们远离神之后， 这个人就越来越邪恶， 人就越来越邪恶了。 我们常常说共产主义中国在搞唯物主义， 我们常常说共产主义中国在搞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是远离神的，是肯定的。 唯物主义当然是远离神的，这个肯定的。 因为他只相信物质是可信的，神是不可信的。 因为他相信只是物质是可以可信的，神是不可信的。 其实现在整个世界的人都是唯物主义者。 但是其实整个世界今天的人都是陷在这个唯物主义的当中。 因为大家不去寻求神。 因为大家不去寻求神。 大家嘴里面挂着对神的一种敬畏， 我们嘴里面只是挂着对神的这个敬畏， 像奥巴马一样的， 好像奥巴马那样， 可是做的却是一个与神相违背的这样一件事情， 但是做的都是与神与违背相违背的这个事情， 心里面看的就是世界的需要， 心里面看到的只是世界的需要， 人的需要， 人的需要， 其实都是唯物主义者， 全部人其实都是唯物主义者， 因为他们只被物质所蒙蔽了， 因为他们只是被物质所蒙蔽住了。 唯物主义相信人是物质的， 唯物主义的人是相信人是物质所组成， 物质人身上都是由物质所构成的， 人身上都是物质所构成的， 没有灵存在， 没有灵存在的， 生命如果是物质的它就没有永恒的价值，对吧？ 生命如果只是得物质的话就没有永恒价值了，对吗？ 你说这个桌子有永恒价值吗？ 你觉得这个桌子会不会有永恒价值呢？ 它烂了就烂了， 烂就烂了， 谁也不会用它了， 谁都不会理它了， 生命也是一样， 生命他们觉得都是一样， 物质的， 物质的， 死了就死了算了， 死就死了算了， 生命就在今生今世， 生命就在于今生今世， 所以努力的把这几十年过好就好了， 所以努力将这几十年活得好一点就可以了， 没有未来， 没未来的， 所以人的眼光就被今世的物质利益所蒙蔽了， 所以人的眼光就被今世的利益所蒙蔽住了， 被这个世界所捆绑了， 被这个世界所捆绑了， 生命真的是意义就在今生今世啊！ 所以他们觉得生命的意义就在今生今世了， 所以说他们很追求个人价值， 亦都因为咁咧，佢哋好追求个人价值。 我有拥有越多，我生命价值就越大。 我拥有越多咧，我生命价值就越大。 所以大家拼命的在这个世界挣钱。 所以我哋拼命嘅喺呢个世界上嚟到赚钱， 买房子、 买屋啦。 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他的钱、钱、钱的这个当中。 我哋成日个脑里面都系谂紧钱、钱、钱。 你说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 你说我们周围的人不是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 没有他跟没有人教他学习唯物主义， 没人教他学习这个唯物主义论， 可是我们已经是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了， 但是我们已经成为这个真真正正的唯物主义者， 因为我们想的就是世界的东西， 因为我们想的只是世界的事情。 我们的生命，我们除了个人价值以外， 我们除了个人价值之外呢， 我们还是有社会的价值， 我们也有社会价值的， 社会价值也就是在社会上有地位啊， 社会价值就话喺社会里面有地位啦， 所以在中国就很多人就是想当官呢。 所以好多人喺中国咧就话想去做官啦。 人的一生就被这个世界所捆绑。 人嘅一生就咁样被世界所捆绑。 为了得到世界， 为咗得到世界， 为了得到物质， 为咗得到物质。 每个人有每个人方法。 每人有每人嘅方法。 所以当官的就贪污啦。 当官嘅做官嘅贪污啦。 不当官的干什么？ 唔做官嘅点啊？ 他得不到物质怎么办？ 佢要点样得物质啊？ 当你就偷了， 就去偷了， 就抢 了，去抢了。 你当官的可以公开的贪污来偷，我不当官的，我偷别人小的，我犯了什么错误？ 你当官的你就可以公开来贪污，去这个受贿。我这个不做官的，那我当然可以去抢啊！你说什么？ 所以这个世界就实在是在一种完全的没有这样一个价值的这个生命的这样一个轮回里面， 我哋就喺呢生活在呢个社会咧当中咧，喺一个冇价值嘅轮回嘅当中。 就是大家互相的在这个里面打圈圈。 就喺呢个里面咧有打圈啦。 你说在这样社会环境当中，大家有什么正气？ 你话喺呢个咁嘅社会里面有咩正气？大家会点会有正气呢样嘢存在咧？ 大家会有什么畏惧？ 有咩嘢会惊嘅咧？ 死了就死了，我怕死。 死就死啦，我惊边个啫？ 我有什么可怕的？ 我有咩可怕的？ 我如果我穷，我没有钱，我怕什么？ 我穷，我冇钱，我怕咩？ 这是在唯物主义的影响之下，全世界人被这个世界捆绑的生活现实。 喺呢个唯物主义影响底下，整个世界嘅人被物质所捆绑嘅现实底下， 全世界学校里面都在教，都在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 全世界学校都是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 就是进化论， 就是进化论。 我以为加拿大的学校里面不教进化论， 我以为加拿大的学校里面不教进化论。 我把我儿子带过来以后，他也学进化论。 我仔过来之后，他也都学进化论。 哇，我是觉得，我以为这是共产主义国家才学的东西， 我还以为这个是共产国家里面才学的一些东西。 其实全世界人都在唯物主义的影响之下受到进化论的影响， 所以其实全世界都是唯物主义之下受到这个进化论的影响。 其实这个进化论对人思想影响非常之巨大的， 其实进化论对我们影响非常之巨大的。 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共产主义国家有影响的东西，跟我没关系。 不要以为只是共产主义底下国家的这个有影响，对我们没关系的。 其实关系很巨大， 其实关系是非常之巨大的。 因为我们进化人相信生命就是物质构成的， 因为进化论的人以为生命就是物质所构成的， 就是由蛋白质和氨基酸互相碰撞创出来的， 是由蛋白质和氨基酸两个互相碰撞之下就组成的。 所以整个的生命呢，在进化的过程当中遵循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在进化生命的过程当中是争取非常重要的原则。 这个他的生命能力很弱的就要被淘汰， 就是生命能力很弱的就被淘汰， 生命能力强的他就有一个被选择进一步发展的这样一个空间， 生命能力比较强的就会被选择进入一个更加生存到的空间。 这是进化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原则， 就是进化论里面这个非常普遍的原则。 所以他们与那个非洲里面的那些羊啊，那个举例子， 他们就以非洲里面的羊呢就举个例子， 羊啊要到处去 找草吃、 啊、羊呢要周围走去找野食找草食， 在草原上也常常有一些狮子会吃羊， 在草场上面呢很多时候都有狮子去找羊去吃的， 那些跑得快的它就会生存下去， 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能够走得快一点的就会能够生存到下去了， 那些身体弱的 身体比较弱的 跑不动的、 啊、跑得不好动的 最后就会被那些狮子吃掉， 结果就被狮子吃了， 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个天经地义的， 因为这是符合进化原则的， 这个是符合进化原则， 把这进化原则拿到我们的世界来你们来看， 将这个进化原则拿到我们的世界来看的时候， 大家竞争是正常的， 这个竞争是正常的， 你有能力你就发展， 你有能力就发展， 没有能力你就死掉， 没能力就死掉， 没有什么怜悯不可， 也都没有什么所谓怜悯不可的， 因为他软弱他该死， 他软弱嘛，咪抵死咯。 他不会赚钱，他该贫穷。 他赚不到钱嘛，应该穷的。 他没有文化，他就要做底下的人。 冇文化咪做低层的人咯。 我有能力的，我自然就发展。 我有能力，自然就发展啦。 谁爱谁？ 边个要爱边个？ 谁可怜谁啊？ 边个要可怜边个啊？ 他该死的。 佢抵死噶嘛？ 这就是进化在我们社会当中的给我们一个无形的一种影响。 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是给我们社会一个无形的一个控制， 改变了我们社会里面人与人的关系， 改变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罪就越来越深化在我们的生命的内里， 罪就越来越深化在我们生命的内里， 我们这个我们真的是被罪所捆绑，我们都自己都不知道、啊、 我们有时候自己被罪所捆绑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从社会的环境当中我们会发现， 但我们可以在社会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发现， 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社会状况， 刚才我们提到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地方里面呢一些社会状况， 邪恶真是无孔不入啊， 邪恶在今天里面真是无孔不入， 大家有没有看报纸最近在这个ISIS 国度里面做了一个非常邪恶的事情， 大家没有发觉在报纸传媒里面发觉最近在伊斯兰国这班的人做了一些非常邪恶的事、啊、 他们搞一个可兰经的背诵比赛， 他们搞一个可兰经背诵比赛， 然后比赛的优胜者他们要给他奖赏、 啊、要赢那个就给他一些奖赏、啊、 你知道奖赏什么东西， 你估计奖赏是什么， 奖赏一个姓卢给他，一个女孩子给他， 奖赏一个童贞女俾佢， 奖赏一个 女人，一个女仔俾佢， 变成他的性的奴隶。 哦，就成个必要奖赏一个性奴俾佢， 这就是当今的社会。 这个就是当今我哋嘅社会。 虽然不发生我们的周围。 虽然未发生我哋周围当中嘅周围， 发生在伊斯兰的国家里面， 系发生喺伊斯兰国里面。 这其实我们就看到，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的未来的一个翻版。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未来社会的一个翻版。 如果我们不敬畏神的话， 如果我们不敬畏神的话， 什么邪恶的事情都会办，都会产生。 什么邪恶的事情都会发生。 什么坏的事情，它都可以用正确的方法表达出来。 什么坏的事情都可以用正确的方法来表现出来。 因为这是人心里面的邪恶 的表现。 因为这个是人心里邪恶的一个表现。 我们真的是，我们基督徒渴望这个社会改变。 我哋基督徒渴望呢个社会改变。 我们真的渴望这个社会有一个正气。 我哋渴望呢个社会有个正气。 我们真的渴望那个圣灵的那种良善的果子啊，在全世界都风行。 我哋渴望圣灵嘅嗰啲嘅果子喺呢个全世界度风行， 让全世界有爱， 让全世界有爱啦， 有怜悯， 有怜悯啦， 有温柔， 有温柔， 有彼此的关怀， 有彼此嘅关怀。 社会有一种和谐， 社会里面有和谐。 可是怎么样来实现这种社会的假现象呢？ 但是怎样去实现到这个社会的现象呢？ 其实唯有通过耶稣基督。 其实为了通过耶稣基督， 我们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在这个世上没有拯救。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拯救。 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 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 如果没有神的话， 如果没有神的话， 我们国家我们人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民？ 我们国家我们的人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先从大卫王的身上，我们来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功课。 我哋用我哋从大卫王嘅身上嚟到学习一个功课。 我的眼睛看那个远了一点，我看这边哈。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OK， 这段经文最后一句话，在今天来说，对我来说最重要。 这段经文里面最尾一句话对我来讲是最重要， 因为大卫说他神给他了一种满足的快乐。 因为大卫说神给了他一个满足的快乐， 他有了满足的快乐，他就有美好的生命。 因为他有这个满足的快乐，因为有美好的生命。 他不仅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生命， 他不仅仅他自己有美好的生命， 他带到了以色列国的巨大的平安和喜乐。 他带着以色列国人有这个巨大的平安和喜乐， 带来了以色列的富足和强盛。 他带来以色列富足和强盛， 带来了以色列的平安的社会环境。 他带来以色列国这个平安的社会环境。 其实在以色列，在大卫王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是不平安的。 但是其实在大卫所带领的那段时间，以色列是不平安的。 大卫王所经历的人生也不是很平静的。 大卫王所经历的人生，他自己本身也都不是很平静。 从外在环境来看，是非常的邪恶的。 外在的环境来看，是非常邪恶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来回顾大卫王的人生。 等我们看看，回顾一下大卫王的人生。 大卫王少年的时候。 大卫王少年的时候。 他过得并不是那么安详。 他过的不是那么安详。 他被扫罗王追杀， 他被扫罗王追杀， 那可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生经历啊！ 那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生经历啊！ 大卫王要追杀他，那不是像一个老鹰追小鸡一样吗？ 这个大卫王被人追杀，就好像小鸡被老鹰去追一样。 他每天活在惊恐当中， 每日都生活在惶恐的当中。 这是他的少年时代， 这个是他的少年时代， 他的成年时代。 他成年时代呢， 他的身国家开始有能力了， 他的国家开始有能力了， 他的国家开始得了建设， 国家开始得到建设了。 可是他的国家在建设的当中受到了周围国家对他的攻击， 但是他的国家却受到周围国家的围攻， 有很多的国家不让他建立起来， 很多国家不给他们建立起来， 所以说他在不断的征战里面， 在国家不同的征战的当中， 你说这个征战会对他带来什么影响？ 你估下这个征战对他会发生什么大的影响？ 他是一个王， 他是一个王， 他的国家在别的国家的压迫当中， 他的国家是被其他国家的压迫的当中， 他生活是非常的颠沛流离的， 他的生活是非常之颠沛流离。 他壮年的时候， 他壮年了， 国家安定了， 国家开始安定了， 他国家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建立起来了， 国家开始在以色列地呢来到生根建立了。 可是他自己受到了攻击了， 但他自己却受到攻击了， 被情欲所胜， 他被情欲来到去控制住， 犯了奸淫， 还犯了奸淫， 他最爱的儿子去死在他的面前， 他最爱的仔就死在他面前。 这是他的壮年， 这个是他壮年的时候。 他的老年， 老年呢？ 第三个儿子， 第三仔， 公开的发生了叛变， 公开的发生了政变， 要篡夺他的王位， 要去掠夺他的王位。 所以大卫王的一辈子，我们都看到他是在一种颠沛流离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其实他一生都是在颠沛流离的当中。 他哪里来的平安？ 在哪里有平安？ 他哪里来的满足？ 哪里有满足啊？ 他生命当中怎么能活出他的美好良善来？ 他生命里面怎么可以活出他那种美好和良善？ 我们从 旧约的圣经当中看大卫王的一生。 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大卫王的一生， 他的良善，他的生命的美好来自于神与他的同在。 他的生命当中的美好和良善是由于神在他的生命当中。 每一次在他软弱的时候， 每次当他软弱的时候， 神提升他， 神就提升他， 他的生命就更增长 一步， 他的生命就更加增长一步。 每一个痛苦的当中， 每一个痛苦的里面， 神与他同在， 神同他同在， 他就得到更大的喜乐和平安， 他得到更加喜乐的平安 来祝福他， 祝福他， 所以他生命就越来越美好， 所以他生命就越来越美好了。 他的美好的生命， 他美好的生命 带来了国家的祝福， 于是带给国家的这个祝福， 带来了国家的繁荣和昌盛， 带来给国家的繁荣和昌盛。 所以说为他的儿子那个所罗门的那个辉煌的时代预备了一切所预备的条件， 所以是为了他所罗门王的时候预备了一切辉煌的这个条件。 这就是一个国家得到强盛的根本， 所以这个是一个国家得到强盛的一个根本。 当我们人去归向神的时候， 当我们人归向神的时候， 无论在任何苦难当中， 我们不会并被在苦难的当中， 不论在任何苦难当中， 不论在所有任何的苦难的当中， 不管是你个人的还是国家的， 不论是在个人或者 国家的苦难的里面， 你都可以为这个社会带来祝福， 你都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祝福， 为你自己带来祝福， 为你自己带来祝福。 我们现在看我们所面对的社会， 我们看看我们今天面对的社会， 我们也是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在一个邪恶的社会环境当中， 在一个邪恶的社会环境当中， 这个邪恶的社会环境就是在一个撒旦，因为在撒旦魔鬼的控制之下， 因为在撒旦魔鬼控制之下， 圣经上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听，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掌握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在撒旦魔鬼的控制当中。 圣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听，我们这个世界在魔鬼撒旦的控制底下。 我们基督徒常常盼望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 我们基督徒常常盼望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 可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研究告诉我们， 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是告诉我们听， 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不好。 这个世界只不过会越来越不好。 这个观念符合于圣经的教导。 这个观念其实是符合于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所有的圣经的经文，一直到启示录都告诉我们， 所有圣经经文以至到启示录都话俾我哋听， 这个世界在向末世在进行。 呢个世界就好似在喺末世当中喺度进行紧。 我们现在末世当中， 我哋喺末世嘅里面， 我们现在在向末日走近。 我哋好似喺末日越嚟越走近。 末日走近的时候，世界上一切会变得越来越邪恶。 每日走近的时候，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邪恶。 有自然的灾害的， 有自然的灾害， 有人为的破坏， 有人为的破坏， 甚至于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也会受到逼迫， 甚至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都受到很大的迫害。 这个时间还没有来， 这个世界还没来到， 但是我们已经看得到了， 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望到了。 西方社会的我们现在的子女的生育都在控制当中， 西方社会的子女生育全部都是受到在计划的当中， 可是以色列人的生育却不在控制当中， 但是伊斯兰教他们的教徒，他们的生育却是不受控制的。 再过几十年， 再过几十年， 欧洲就会伊斯兰化了， 欧洲很多国家就会伊斯兰化了。 你想伊斯兰化的这个国家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你试试想想伊斯兰化的国家会产生什么问题？ 基督徒被逼迫的可能就在眼前， 基督徒被逼迫可能已经是近在眉睫， 世界的末日其实就在我们眼前， 世界的末日可能就在我们眼前。 撒旦魔鬼控制这个世界， 撒旦魔鬼控制这个世界， 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 对世界带来极大的混乱。 我们的信仰被撒旦魔鬼捆绑， 我们的信仰 被魔鬼来控捆绑。 像奥巴马所领导的现在美国， 在奥巴马所领导的美国底下， 不是他一个人哈， 不是他一个人，当然 现在的基督徒的信仰状况跟一百年之前比没有办法比较， 今天的他们的信仰状况跟比一百年前的他们的信仰状况是没办法比的， 跟五十年之前没办法比较， 跟五十年前没办法比的。 我们可以透过奥巴马的这一个最近的这同性的这个法则，可以看到以后的世界的状况。 我们可以从奥巴马所通过的这个同性恋的法，我们可以看到以后的状况。 信仰被捆绑了， 是被捆绑了。 他们否定真神，其实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他们否认真神的时候，却是被为自己的生命带来极大的困惑。 圣经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就是在邪恶的当中，这些事情就会成为社会一种常见的现实。 在邪恶的当中，这些事情就会变成在社会面很常发生的这个事。 当我们接受这样的现实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这些现实的时候， 我们要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要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如何拯救？ 怎么去拯救啊？ 我们容忍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世界？ 容忍这些事情发生，我们怎么去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如果不在这个世界上做我们该做的工作，我们怎么样拯救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的时候，怎么能够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批评奥巴马， 我们批评奥巴马， 我们也批评加拿大政府， 我们也批评加拿大政府， 怎么容忍同性恋在这个国家里面？ 怎么能够容忍同性恋在这个地面上面？ 这是因为老百姓他们已经失去了信仰的原则， 是因为老百姓已经失去了信仰的原则。 他们如果不去反对，谁来坚持？ 如果他们不去反对的时候，谁来去坚持？ 奥巴马不也是以那些老他支持他的人为他的背景支撑的吗？奥巴马如果没有那些背后支持人，他敢做吗？ 如果没有背后那些人去支持他，他敢这么做吗？ 所以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些事情来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 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来回应这个社会的需要， 让耶稣基督的道能够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 让我们耶稣基督的道在这个国家里面大行其道。 否则我们不能做什么， 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 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我们有很多人在不断的在思想哈， 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不同的思想。 我们要怎么样改变它？ 怎样去改变这个世界？ 我觉得有几个事情让我看到了曙光。 有几件事是让我看到有曙光的。 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先改变到这个世界。 如果这个世界上被耶稣基督的灵所引导， 如果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被耶稣的灵所领导， 如果这个世界被圣灵所浇灌， 是被圣灵所浇灌， 人心就会不一样， 人心就会不同了。 所以传福音永远是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课。 所以传福音是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不能够缺少的最重要功课。 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当今世界， 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当中的世界， 如果我们要复兴我们加拿大， 如果我们要复兴加拿大， 我们要复兴美国， 要复兴美国， 北美， 北美， 复兴我们的中国， 要复兴中国， 复兴我们的中华民族， 要复兴我们的中华民族。 最大要做的事情， 最大要做的事 就是让神在其中大行其道， 就要让神在我们当中大行其道， 在圣灵在其中大行其道， 圣灵在我们当中大行其道。 圣经告诉我们， 圣灵所告诉我们，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情欲、施行邪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说的是圣灵的果子， 这些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 是对基督徒所讲的， 但是给我们一个思想， 但是给我们一个思想，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被耶稣基督所影响， 如果我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被耶稣基督所影响， 我如果这个世界上都被耶稣基督所引导，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被耶稣基督所引导， 都成为耶稣基督的子女， 都成为耶稣基督的子女， 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 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这个世界就会回归耶稣基督， 这个世界会就会 回归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会在这个世上大行其道， 耶稣基督就在世界上大行其道， 人们就会得到真正的拯救， 人们就会得到真正的拯救，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 若有人在基督里， 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 都变成新的了， 他们都会变成一个新的生命形态来影响这个世界， 都会变成一个新的生命形态来影响这个世界， 成为社会的积极的一份子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来成为社会里面一个积极的分子来推动改变这个世界。 我在中国我听到很多故事， 我在中国我听到很多的故事， 我认识很多不同的被神的恩典摸到的人， 亦都碰到好多俾神恩典嚟去触碰嘅人。 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当中， 佢哋喺呢个邪恶嘅世界里面， 在这个世界的，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苦难的日子里面， 喺呢个世界嘅苦难嘅日子里面， 他们的生命告诉我们， 佢哋嘅生命话俾我哋听， 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他们， 耶稣基督系能够改变佢哋。 如果所有的人像他们一样， 如果所有嘅人都好似佢哋一样， 他们能够改变中国， 佢哋能够改变咗中国。 我们也能改变世界， 我们也能够改变世界。 我在武汉认识一个传道人， 我在武汉的地方认识一个传道人， 他的名字叫黄磊， 他的名字叫黄磊， 黄磊信主之前是个医生， 黄磊是一个医生， 是骨科医生， 是一个骨科医生， 信主之后他奉献自己的生命被神使用， 他信主之后奉献自己的生命被神使用， 现在是个传道人， 现在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 几年前在汶川发生大地震的时候， 几年前在汶川发生大地震的时候， 他因为自己是个骨科医生， 因为他是一个骨科医生， 是个基督徒， 是个基督徒， 他在地震的第二天就打起了行李向汶川跑过去， 他在地震的第二天他已经走去汶川那里， 带着一群人不分昼夜的向汶川进军， 带着一班的人就日与夜计夜咁样咧，去汶川嗰度， 在汶川那边打起棚子来，为那些受灾的人给他们医病。 喺汶川嗰度搭起帐篷嚟，为到汶川嘅灾民嚟到去医治佢哋。 在地震当中，他自己经历了艰险。 喺地震嘅当中，佢都经历咗一啲嘅惊险。 可是他有信心。 但系佢有信心， 用他的生命服侍当地的人民， 他用他自己生命来服侍当地的人， 很多人因为他的帮助得到医治， 很多人因为他帮助得到医治， 他因为心里有神， 因为他心里面有神， 有主， 有主， 他就有爱的果子， 有这个爱的果子， 他就有生命的表现， 他有生命的表现， 在这个社会上给人一个美好的生命的一种引导， 他在这个地上是给人一个好的美好的生命的一个引导。 我认识一群温州的传道人， 我亦都认识一班温州的传道人， 他们是传福音的使者， 他们是传福音的使者， 他们全中国到处传福音， 他们这样去传福音， 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这一群人立即的奔赴了汶川的第一线， 这班的弟兄姊妹就立刻走去汶川的这个第一线， 他们是传福音的， 他们是传福音的， 在那个时候他们传福音被政府所禁止， 当时他们的传福音是被政府去禁止， 说你们到这里来不能够做传福音， 他说你们现在不能够在这里传福音， 可是他们心里有爱， 但系佢哋心里面有爱嘛？ 他们用安慰、用爱来服侍那些受灾的人。 佢哋用安慰同爱嚟服侍喺度受灾嘅人。 灾难之后， 喺灾难之后咧， 他们还停留下来。 佢哋继续停留喺嗰度， 在那边做安慰的功课。 喺嗰度做安慰嘅功课， 在那边安慰那些在灾后重建的人们。 安慰嗰啲喺灾后重建嘅人们， 和他们一起来建造家园。 同佢哋一齐嚟建造家园。 如果大家都是基督徒， 如果大家都系基督徒， 如果这世界都基督化了， 如果世界上都基督化， 我们的社会不就更好了吗？ 我哋嘅社会里面唔系就更好了吗？ 唯有耶稣基督能救中国， 唯有基督，耶稣基督能救中国。 他们是榜样， 佢哋就系我哋嘅榜样。 唯有我们在座能够救我们的北美， 唯有我哋在座当中嘅人先能够救呢个北美。 如果我们坚持耶稣的真理， 如果我哋坚持耶稣嘅真理， 我们传递耶稣的爱， 如果我哋传递耶稣嘅爱， 我们周围的人都会就会被我们所影响。 我哋周围嘅人就会俾我哋影响。 我认识一个叫杜泽的小弟兄， 我哋认识一个杜泽嘅弟兄。 杜泽他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小孩子， 一个喺北京嚟嘅一个后生仔， 十七岁信主， 十七岁就信主啦。 二十岁的时候他就读大学， 二十岁读大学， 汶川大地震爆发， 汶川大地震发生嘅时候， 他一个二十岁的小年轻， 一个二十岁嘅后生仔， 他打起背包，跟家里面说了一声拜拜就走了， 就孭起个背囊就同屋企讲一声拜拜咁就走咗啦。 他一个人就了音信的走上了救灾的道路， 他就一个人咁样凭住信心嘅就走上呢个救灾嘅道路。 他告诉我，在地震当中， 喺地震当中，佢话俾啲人听， 他走过那些山区， 佢走过山区， 山上的石头、大石头、小石头往下砸。 山上的石头大石细石都向下面， 他必须冲过这一段时间才能够到达汶川， 他一定要经过这些风险才能够到达汶川。 可是他凭着信心， 但是他很有信心， 穿过了石头的雨走到了汶川， 他经过这些石雨来到走到汶川。 他走到一个峡谷的时候， 经过一个峡谷的时候， 天黑了， 天黑了， 他不能往前走了， 不能再能够往前走了， 他必须要在那里过一夜， 一定要在那里过一夜。 有个草棚子在旁边， 在一个草棚的旁边， 他就在草棚子里面就待一晚上吧， 在草棚里面住一晚。 晚上他就睡着了， 夜晚他在草棚下面就睡着了。 白天醒来的时候， 天光的时候， 草棚不见了， 草棚已经不见了， 他躺在地上， 他躺在地下， 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什么事啊？ 原来晚上发生了大的山洪， 原来晚上发生大的山洪暴发， 草棚被吹冲走了， 这个草棚已经被冲走了， 他还留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自己仍然瞓在那里。 他有爱， 他有爱， 他有生命， 他有生命， 他经历耶稣基督的大能， 他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大能。 我们有这样的生命， 我们有这样的生命， 有主耶稣基督同在的生命， 我们有耶稣基督同在的生命， 我们就能真的是在这样一个事业当中为主做见证， 我们就好像这样在社会当中为主作见证， 为社会带来正气， 为社会带来正气。 也就是这个杜泽弟兄， 也都是杜泽弟兄， 第一年他去了汶川， 第一年他去了汶川， 第二年他把教会的几个弟兄姐妹带到了汶川去， 第二年他将教会里面几个弟兄姐妹带去汶川那里， 去在那边服侍那些受灾的、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们， 在那里来到服侍那些受灾和失去父母的这些孩子。 十字架是辛苦的， 十字架是辛苦的， 为主做见证常常也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 为主作见证常常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有十字架激励我们， 有十字架激励我们， 我们就不会软弱， 我们就不会软弱， 我们就会重新鼓起生命的勇气， 我们就会鼓起生命里面的勇气。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坚持耶稣基督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在世界里面坚持耶稣基督生命是不容易的事， 为这个世界带来平安和喜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为这个世界带来平安喜乐是不容易的事。 撒旦会攻击我们， 撒旦会攻击我们。 有一位叫蓝叶的姐妹，她也是一样， 有一位叫蓝华的姐妹也是这样， 她是温州的团队的一个姐妹， 在温州团队里面其中一个姐妹， 她在温州那边做安抚的工作， 在温州里面做安抚的工作， 每天接待那些失去家园的一些年轻的妇女、中年的妇女们， 每日就是接待一些失去家园的中年的妇女或者年轻的妇女， 安慰他们， 安慰他们。 他说王牧啊，王牧师啊， 他说王牧师啊， 我每天过的日子像过在地狱里面一样， 我每天所经历的日子就好像在地狱的当中， 我不能听他们故事， 我不能够听他们的故事， 他们没哭我就已经哭了， 他们没哭我已经哭了， 我不敢再听他们的故事， 我不敢再听他们的故事， 每一个人故事都让我心里一次一次撕裂， 每人的故事都让我一次一次的撕裂， 我在那里已经坐不下去了， 我在那里已经不能够继续坐下去了， 我不能安慰别人， 我不能够安慰别人， 因为我心里已经没有安慰了， 因为我心里面已经没有再有安慰， 我需要是别人安慰我， 我也需要别人安慰， 他说我已经崩溃了， 我已经崩溃了， 那多人痛，那么些人痛苦加在我的身上， 那么多人的痛苦加在我身上， 我已经是痛不欲生了， 我已经痛不欲生了， 但是王牧师我没有走， 但是王牧师啊，我没有走到， 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走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走啊？ 他说我一想到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一想到十字架的时候， 我就不能走， 我就不能够走， 我就咬着牙在那边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 我咬紧牙根在那里安慰那些受伤的人， 我的痛苦毕竟是心灵当中的， 我的痛苦毕竟只不过是心灵， 可是他们的痛苦是心灵上的，也是肉体当中，也是家庭里面的， 但他们的痛苦是心灵里面，身体上面也是家庭里面的， 我必须跟他们一起经历， 我一定要跟他们一同经历， 十字架会帮助我们， 十字架会帮助我们， 十字架会坚定我们， 十字架会帮坚定我们， 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接触圣灵的果子， 让我们一同与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结起圣灵的果子， 来改变这个世界， 来到改变这个世界，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这个世界是一天比一天更邪恶， 这个世界一天比一天更加邪恶了，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 但是我们不要失望， 但我们不要失望啊， 我们不要气馁， 不要气馁，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救中国， 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救中国， 那我们鼓起我们的生命的活力， 让我们鼓起我们生命里面的活力，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唯有真道能使人心归向神，归向正， 唯有真道能使人归正， 如果我们向这个世界上传递真道， 如果我们向这个世界传递真道， 这个世界上人归信了耶稣基督， 这个世界上的人归信耶稣， 他们心就正了， 这个他们的心就正了， 唯有真道能够使中国归正， 唯有真道能够使中国归正， 唯有真道能够使北美归正， 唯有真道能够使北美归正， 唯有真道能够拯救我们当今的世界， 唯有真道能够拯救我们这个世界， 唯有真道能够成就这世上的一切的丰富， 唯有真道才能够成就一切的丰富， 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的世界， 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交托给神， 让我们将我们自己仰望交托给神， 我们把我们的国家仰望交托给神， 让我们将我们的国家也仰望交托给神， 让我们把我们的中华民族仰望交托给神， 让我们将我们的中华民族也仰望交托给神， 当我们交托的时候， 当我们交托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份重要的责任， 我们有一份重要的责任， 就是广传福音， 就要广传福音， 让这个世界上人都知道耶稣基督， 让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能够认识耶稣， 都能够得到耶稣基督， 都能够得到耶稣基督， 让耶稣基督来改变这个世界， 让耶稣基督改变这个世界， 因为只有他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因为只有他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让我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唯有你是神，你是主，我们看世界上过去的苦难，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主你就带着平安喜乐的祝福，就像大卫一样，当今的世界我们看到我们四周的黑暗，我们看到了撒旦魔鬼对当今世界的控制和影响，我们看到人心在撒旦的控制之下那种贫乏软弱，我们仰望你，主啊，你告诉我们你来的这个世界是为了拯救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的拯救就是让全世界人得到你的生命，主啊，愿你祝福我们这个世代的贫穷痛苦的人们，让他们因为在他们贫穷痛苦当中敞开心灵能够归向你，主也赐给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蒙受平安喜乐的你的孩子们，让我们承担起传福音的使命，把你的名在这个世界上彰显，让更多的人因为你的名来归向你的时候， 把平安带向这个世界，把祝福带向各个民族，让世界在你的恩典当中归向和平、美好、幸福、喜乐。我们真正的仰望你，我们祈求你的带领，我们等候你的祝福，我们仰望你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盼望福音的广传。我们如实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多谢晒黄牧师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回应诗来作为回应。生命圣诗第382首《万世战争》，我们只是唱第一节一次。神道看那万世战争而临我们时代，无数军兵跪下披甲，集合严阵以待。你是否为忠勇战士站在信徒队中？是否立誓向主尽忠？是否刚强奋勇？是否你坚持意象？是否你心极动？是否你应住呼召？是否你愿听从？万世战争已经来临，圣经预言已经明载，战争狂徒临到我们，临到我们时代。请司事来到台前，我们有奉献的时间。奉献是信徒对神爱的一个回应，同埋信徒的责任。如果有未认识奉献意义的话，请不需要客气，将奉献袋传开就可以了。 请大家低头为献金祈祷。慈爱主，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平安的日子，能够来到回到主你的殿里崇拜，是我们无比的福气。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工作能力去赚取金钱，也都愿意将部分的金钱献在神的事工上，求主你悦纳。我们祈祷交托奉教主耶稣基督圣名求，